12:05，来到我们今天中午的节奏驾到节目，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来去感受一下，在这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能够听到、能够感觉得到的一种音乐的味道。希望今天能够陪伴朋友们度过这4个小时的直播。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Darren Ryan 带给我们的 Easy Does It featuring Bob James。那今天我们的音乐类型第一小时都会是 Smooth Jazz。能够让我们体验一种迟放的爵士音乐的味道，流行爵士 Easy Listening。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听友们来马上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锁定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今天的日期4位数字0113，回复0113获得今天的音乐歌曲列表。我们的直播歌单已经按照顺序为您列好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歌单当中呢，还有很多关于歌曲的试听的内容，也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的歌单，并且转发收藏，去把音乐沉浸在周末的午间到下午的空气当中吧。继续来听好音乐 Smooth Jazz 这样的风格，来自于 Dave Goss Together Again， 他呢也是继 Kenny G 之后呢走红全球流行乐坛的一位萨克斯乐手，其他的在这个地位啊，可以说是横跨于融合的爵士、跨界还有抒情流行演奏等等领域，也成为了 Smooth Jazz 乐界的一个代名词了。那么从1990年开始呢，这个 Dave Coates 以他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创下了非凡的销量记录之后，他也已经成为了 Smooth Jazz 音乐界的一种音乐现象级的人物，连这个美国的之前的总统克林顿先生也都是他的乐迷。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 Together Again， 来自于Dave Coate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I just can't say I love you， 来自于 Ginger and Ginger featuring Max Greger and Orchestra。 那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在周末的午间的闲适的音乐温度和这种周末的味道所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种音乐风格的融合，四个小时的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了也可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

悠闲自在。在午间的温暖当中，我们听到了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12:26，这里正在万林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周六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4个小时直播，我们用不同风格的音乐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第一小时的音乐都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触，能够让我们听到 smooth jazz 那种持棒的音乐状态。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Jeff Lober。那他的音乐呢，可以说是现代爵士钢琴家，从来都不会愁自己的唱片根本不用担心卖不出去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人们想听些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他的音乐，而这个时候什么样的音乐最最最最最适合。而当今这样的一位 smooth jazz 的音乐家，名满天下的键盘手，已经是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现在，给我们的这种所谓泛爵士化的进步带来了无比的坚定的基础。而他的东西呢，是一张比一张的 smooth， 当然现在销量跟电台的排行当中就少了不少的奇迹，因为可能这样的歌曲和音乐并没有像是那么多商业的歌曲那么的受人的喜欢。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当中去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去伴随自己，去让我们的午间生活的悠扬愉悦。半点广告资讯之后，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的第二个时段，依然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也希望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 就差你了。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人才，1月8日至14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详情。北京电台就等你来。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受到地面浮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较差，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转差。夜间南部地区还将有中度霾，加上天气寒冷，假日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做好健康防护。明天扩散条件转好，霾散天晴。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 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时隔三年，歌手陈绮贞昨晚重回台北开唱，以一把吉他用不插电的方式进行演出。演唱会上，陈绮贞大方邀请歌迷上台帮忙伴奏，和粉丝近距离互动。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涵盖了《旅行的意义》《小步舞曲》《一二三四五六七》《吉他手》等经典曲目。近日，歌手王可儿的单曲《我是剩女》全网推出。在现代都市中，一些大龄女青年保持着单身的生活状态，被人们冠以剩女。王可儿用音乐把这一现象进行了诠释，用歌声唱出部分单身族的无奈心声，曲风轻快，宣告了单身女孩的态度。广东歌50周年企划记者会昨天在广州举行，歌手谭咏麟现身发布会现场，向媒体讲述了广东歌50周年的来源与历史。谭咏麟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年轻一代投入到广东歌的创作，传承广东歌文化。人气创作歌手炫香前天在官方网站宣布，将延期原定于1月13号和14号举行的名古屋演唱会，原因是他患上了声带炎。据了解，炫香在日本武道馆演唱会之后一直无法发声，但是他正在努力治疗和康复。炫香在官网向歌迷道歉，并且宣布演出将调整到3月7号举行。好，以上九七四饭点资讯是由左乔妹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及英 美。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二位的音乐能够让我们来进入今天节奏驾到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依然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思琪说了，这个午间瞬时间感觉到浪漫了许多，有你的好音乐。天蝎1113也说，加班有音乐感觉很不错。特别感谢朋友们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些音乐的选择，能够用音乐给自己一些共鸣。那今天我们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音乐风格，刚刚耳边的作品来自于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音乐家，叫做 Kirk Wallum。 他呢是出生在孟菲斯的一位萨克斯风大师了。最早呢他是学打击乐的，到高中时代开始呢被萨克斯的音色所吸引，从而开始学习萨克斯演奏。而他的表演呢也是真正开始于在休斯顿的南德州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很多的爵士军乐俱乐部以及相关的乐团演奏。而在80年代的休斯顿聚集了一大批的爵士音乐巨匠，在那个地方年轻的 Kirk Wallum 便得以机会像和 Sonny Stitt 以及 Sonny Rollins 这样的爵士音乐巨人合作演出，然后在爵士乐坛当中就拉开了自己的地位。而这时候呢他也融合了爵士钢琴家 Bob James， 会发现诶，好像这个人被我注意很久了。是的，他们两位多次合作，然后呢这个 Kirk Wallum 正式演奏爵士音乐、当代爵士音乐作品以及相关的流行音乐作品，就开始他的大面积的爵士生涯。而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那更厉害了，他呢是来自于1954年出生在美国的爵士钢琴和 R&B 歌手 Patrice Russian。 那他呢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音乐制作人，多种音乐乐器的演奏者，写歌做音乐都没有问题。1982年的时候一张单曲 Forget Me Not 获得了格莱美音乐奖的一个提名，当时的奖项是最佳的 R&B 女歌手演唱这样的一个提名。后来她的音乐作品就大获全胜，而且 Forget Me Not 也是她第一的一首，也是唯一的一首在 Top 40当中的 Pop Hits， 在全美有很大的声誉。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Hurry Up This Way Again， 来自于 Patrice Russian。 耳边作品就是来自于 Arch Race Russian Hurry Up This Way Again。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四位数字0113，回复0113，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然后呢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和明天，也就是本周末两期节目的歌曲列表，还有相关的一些音乐的试听内容。那么下面一段音乐，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各位朋友们来慢慢再去分享一下，来自于 Paul Tyler 他的作品。他呢是1960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位 smooth jazz 萨克斯风音乐家，他也发行过一共有11张的专辑，第一张专辑叫做小喇叭啊，发行自1995年，他的也是能够获得过这个 Peak Records。 那当然我们听听看他的音乐，从丹佛 Colorado 然后一直到拉斯维加斯的这样的一种变化，也能够从他的音乐当中猜想出他的一种音乐旅行状态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吗？ Paul Tyler 带给我们的歌曲 Here We Go。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12:48，那上周呢，我们记得在周末时候跟朋友们分享过一整张专辑，是那种 progressive house 跟 progressive jazz 这样的一种混音的感觉，稍微的带一点点小的电子的味道。而今天我们重返现代跟爵士音乐的一种融合 pop jazz smooth jazz。 那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背后的和我们的通感是怎样进行音乐的共通的。那下面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我们大家会非常熟悉啊，经常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听得到，那是来自于 Ross Uke Songbird， 还用多介绍吗？听就好了。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13获得今明两天的歌曲列表。12:52，那么距离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小时结束呢，还有最后一首音乐的时间了。我们在用这个时间当中呢，给朋友们来做一下简简单单的小总结啊。那其实呢，我觉得总结的关于音乐作品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必要性没有那么的强，我们还是应该求得一种更多的收听的状态。但是我们想要利用很多的听友们的一些个评价去总结今天的收听状态，第一小时就是这样的感觉咯。这样的音乐特别适合晒晒太阳，喝一点咖啡，在音乐当中打个小盹儿。感谢 Simon 给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评价，你现在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反正查自然是这样子的。但是在长沙的赛乙先生说，今天长沙没有太阳，但是又应该用怎样的一种音乐氛围可以暖你的心呢？对吧？如果你看到今天我们的歌单推送的话，可以了解到其实多听我们的节目不只能够有好身材，还能够御寒啊。OK， 那继续松弛我们的状态， 第一小时就是这样的一些个迟放的音乐内容 Smooth Jazz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一连四个小时的直播由我为您送出。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13了解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列表，还有相关的歌曲试听。下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那些个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啊英美榜单里边最热门的一些单曲，试听已经为您在歌单当中放好了，潮流 hits 我们一会儿见啊。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四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治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

That's a lie that you tell yourself. You fear that you lay alone forever now. Ain't true, ain't true, ain't true. I said ain't no, ain't no crying, ain't no crying in the club, no crying. I said ain't no. Crying in the Club 是来自于歌手 Camila Cabello 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的5月19号，来自专辑 The Haunting, The Healing, The Loving。 那 The Hurting, The Healing, The Loving 这样一张专辑呢，也其实呢代表了他自己的一种创作的风格的一种改变呢。其实呢现在在榜单当中，他另外的一首歌来自于Camila 和这个 Young Dot 他两位合作的歌曲 Havana 还在美国榜当中的第二位的一个好成绩，而且还有可能会攀升到第一位，去取代这个来自于 Ed Sheeran 和 Beyonce 带给我们的歌曲 Perfect Duet。 那他们现在是歌曲列表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一首接一首听到目前来讲最潮流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Dua Lipa New Rules。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 you have 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oved him.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tell myself, I do, I do,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Kick him out again, f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 I'm still counting.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13:0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开始直播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这一连四个小时直播，我们用欧美音乐的一种方式去开启一下你周末下午的一种闲适的状态啊！那么当然呢，在刚刚的前一小时里边呢，我们听到了很多 chill 的风格的音乐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东西，可以说能够让我们能够去晒太阳的音乐啊！那么下面时间第二小时正式开始了。刚刚的音乐来自于 Dua Lipa 带给我们的 New Rose， 这是他在2017年6月2号发行的一张单曲。那当然了，这样一首单曲也是获得了这个英国的音乐录影带奖颁发的最佳流行视频奖项。那其实呢，在榜单当中呢，这样一首歌曲已经是分分钟跌出了榜单。不过Dua Lipa 本人他的现场演出的能量足够让你能够想要到现场去看看他的演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觉，能够吸引我们的目光哈。然后来继续关注下面的歌曲 There For You， 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小马丁跟绰爷 Choice Event 他们的合作的歌曲。这样一首歌有一点点的年代了，但是呢其实能够唤起很多人说最早听到这样两位的音乐人他们的合作其实是这么的和谐呀，组 CP 吧。There For You by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Choice Band， 这里是节奏驾到。 I woke up pissed off today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fall down.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I hope you're waiting at the end.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fall down.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oy, I'm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Wanna go with you for nothing.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It was a time that I was so blue. What I got to do to show you?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had to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n your eyes there's a heavy blue Want to love and want to lose Sweet divine, the heavy truth What do I want? Don't make me choose 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Selena Gomez featuring 音乐鬼才棉花糖啊 Marshmallow 的一首歌曲。那这样一首歌呢，当时也是发行以来呢，在澳大利亚、还有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还有像是丹麦、芬兰、爱尔兰、西班牙、美国等国家，都是排名在前20的一首歌曲。在去年的10月26号全新发行的歌曲呢，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 Wolves 到底是狼嚎还是大快朵颐的感觉，你自己去分析一下吧哈。那么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正在为您直播来自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的节奏驾到。那么想要查询歌单以及相关的歌曲的试听，你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呢是声音的声，常先生，回复0113即可马上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了。 OK， 那继续关注好音乐。那这样一首歌继续来听，来自于 Louis Tomlinson featuring Bieber Rexha Digital Farm Animals 带给我们的 Back to You，以及更多的精彩音乐内容，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总。 So you say you know me well, but these days I don't even know myself. No, I always thought I'd be with someone else. I thought I would own the way I felt. Yeah, I call you you, but you never even answer. I tell myself I'm done with wicked games, but then I get so numb with all the laughter that I forget about the p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 you drag me down, you fuck me up. We're on the ground, we're screaming.And all my friends, they give me bad advice, like move on, get you out my mind. But don't you think I haven't even tried? You got me cornered and my hands are tied. You got me so addicted to the drama. I tell myself I'm done with rookie games, but then I get so numb with all the laughter that I forget about the p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Addicted to your drama. Maybe here we go ag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 you drag me down, you fuck me up. We're on the ground, we're screaming.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stop. I love it, I hate it, and I can't take it, but I keep on coming back to you. Back to you, 来自于 Louis Tomlinson featuring Baby Rexha and Digital Farming Animals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13:21，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那话说呢，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也还有很多的歌曲要为您送出来啊，包括有各种各样的在欧美榜单当中的热门单曲呢。其实刚刚我们听到那样的一首歌，来自 Selena Gomez featuring Marshmello 的歌曲 Wolves， 也是目前呢在英榜当中有比较好的成绩，排名第九位的一首歌了。而话说其实刚刚我发现英榜呢它的一个趋势跟美榜完全不一样啊，起码本周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呢在美榜当中你会发现有声有相，有新歌入榜，但是英榜呢会发现其实呢在基本上从第18名以后的歌曲通通都是新歌上榜，而且呢几乎没有下降位次的歌曲，而通通在上升位置，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英国人的听的音乐品味和美国人真心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也关注一下，更多的时间把精力放在英榜当中 UK Top 40当中内容哈。然后继续关注好音乐，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So come up next Tom Harris featuring Frank Ocean and Migos Slid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关注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锁定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13即可获得歌曲列表。 See the lights that got so far. It went too fast, we couldn't reach it with the arm. It's on the wrist of Link of Charms. Laying real still in Link of Park. Like we could die all young. Like we could die all blind, huh? If we could see it 2020, twice we could see it till the end. Put that spotlight on her face. Spotlight. Put that spotlight. Too hot like a furnace. I got 100 G's, I'ma go, y'all. My diamonds gon' shine when the lights dark. You and I take a ride down the boulevard. And your friends really wanna break us apart. Good Lord. Good gracious. Staring at my diamond while I'm hopping out of spaceships. Need your information, take vacation to Malaysia. You my baby, the papa fancy flashing crazy. She swallowed the bottle while I sit back and smoke gelato. Walking my mansion, 20,000 painting Picasso. Bitch, it be dipping, dabbing with niggas like a nacho. Took up a pen and diamond dancing like Rick Ricardo. She having it with the color, working on the bachelor. I know you got a pass, I got a pass, that's in the back of us. Average, I'ma make a million on the average. I'm riding with no brain, bitch, I'm out of it. Boys, boys,

let me take care of it, babe. Close your eyes, I'll sing your favorite song. I wrote you this lullaby. Hush now, baby, don't you cry. Anything you want could not be wro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your side. If I can't find the cure, I'll fix you with my love. No matter what, you know I'll fix you with my love. And if you say you're okay, I'm gonna heal you anyway. Promise I'll always be there. Promise I'll be the cur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第二十段正在为您放送那些个潮流热门单曲。 The Cure 来自于 Lady Gaga 这样一首单曲。那其实呢，在了解这样一首歌曲之前，还是应该跟朋友们来说一句题外话。不止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The Cure， 还有另外一个来自于英国的乐团其实也叫做 The Cure， 乐团叫做这个 The Cure 还是首次听说，对不对？就是来自于1976年的一个英国乐团，由五名成员组成。那其实呢，他们基本上都属于是新浪潮啊、后朋克乐啊，包括像是另类摇滚乐啊、哥特摇滚乐啊这样的一些风格内容。用现在的话讲的话，这五位同学他们的发型啊比较杀马特不过呢，他们的音乐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能够有很鲜艳的一种质感啊。我不知道朋友们能否去在听完了这样的一首 Lady Gaga 的 Cure 之后，去搜索一下这样的乐队 The Cure， 听一下那种来自于魔幻般的世界里边的那种歌声是怎么诠释的。话说 The Cure 来自于 Lady Gaga 这样一首歌曲，当时也是在2017年的4月16号在北美地区最大的音乐节 Coachella 无预警的表演了这样一首歌曲，随后正式发布的版本。那这也是他在2013年的发布的专辑 R-POP 之后呢首支的电音单曲，也是 Gaga 的回归之作。那在榜单当中的情况呢，目前是这样子的，在 Billboard 里边可以看到本周第39位，也是持续还是上上下下，不过目前来看啊，这样的一个位次是这首歌登榜之后的比较高的位次了，也是祝福 Lady Gaga。 当然除此之外，其实目前的 Cure 也是登顶了76个国家跟地区的 iTunes 的下载榜的冠军，还有美国跟全球 iTunes 各个的榜单的三天的连续冠军，也使得 Gaga 收获了今年的第二个首登顶美国 iTunes 的歌曲，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The Cure 这首歌曲了。稍后的音乐继续为您送出来自 Rita Ora 带给我们的 Your Song， 也希望你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I woke up with a fear this morning, but I can taste you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Alarm without no warning, you're by my side and we've got smoke in our lungs. Last night we were way up kissing in the back of the cab, and then you say love baby let's go back to my flat, and when we wake up never had a feeling like that. I got a reason so mad,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hear love songs.

take a moment and see how far we can explore. Body to body, you just let me open your door. Bottle rockets are blowing, hands are exploring. Position myself how you like. Whiskey makes me controlling. Tell me nothing, show me the price.

本次首映礼以颁奖晚会的形式呈现，模式新颖另类，主创现场揭秘拍摄内幕，观众爆笑连连。电影《卧底巨星》讲述了动作演员袁爆被怀疑参与跨国贩毒，袁爆的铁杆粉丝铁柱为了帮偶像洗清嫌疑，潜入袁爆新电影的剧组收集证据，所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大世界》正在热映，《大世界》是荒诞写实的风格，讲述了一个精彩紧凑、环环相扣的黑色幽默故事，呈现出城市边缘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也被称为动画版的《疯狂的石头》。犯罪喜剧电影《迷阵凶案》同样登陆各大院线，影片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平静小镇上发生的一起凶杀案，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该片曾入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第42届多伦多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其包含黑色幽默和重重悬念的剧情备受好评。好，下面为您来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下午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a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urn up the lights, turn up the bass. I wanna be front and center. Bring on the night, there's no time to waste.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5:08，距离点名呢就要开始了。我们今天会在15:15进行点名，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已经来去锁定了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频率呢？是不是啊？马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可爱的图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里边来，来参加我们一会儿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名字，无论你在开车还是在家啊，都可以自得其乐的去享受我们的音乐沉浸。从第一小时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持放的音乐状态，到第二小时的潮流热门单曲，到第三和第四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特别的混音专题当中，我们的情绪在变化着。而周末的夜生活，你是否也准备好了要怎么开启呢？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时段的音乐电子音乐内容来自于 DJ 乔浩宇 Carol X5 Strip Summer。那可以听到一种在冬天里边感受夏天的热浪的感觉，可以让我们听到更暖和的冬日哈、啊。天气是真够冷的，不过呢，我们用这样的音乐可以给自己加温度啊。乔浩宇 Carol X5。 I'ma keep it real for a moment. You're asking too much of life. You wanna be with a 10 when your ass is barely a 5. And boy, I'm not talking about looks or the kind of car that you drive. I'm talking about where your heart is, whatever you have inside. And it might sound crazy, but when days get rainy, you'll be screaming, save me. Hit by karma.

青你好，他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啊，那就继续听下去好了， Keep going please。 也欢迎刚刚进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的张志友你好，还有刘洋以及安迪的亲娘也，还有左肖琪在家里边拿着 BOSS 的音箱听着我们的节目很惬意啊。啊，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这个金邦啊，欢迎金邦以及邱同学，还有就是柠檬爱玉，再来欢迎网友助手不羁的风，还有金林以及一个句号啊，头像非常酷啊，是两个摩托车的赛车手在狂飙当中。另外还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I am 开开是吗，我是开开，然后你的头像是开开车门的一个车，嗯，棒棒的，欢迎网友 CP 以及刘雨琦，很久没有看到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不过还是欢迎你。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网友国小艺以及月月 Rain 思起天蝎1113。那除此之外，我看到听友群里边包括还有像是妞儿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啊，勇敢微笑啊，不拉不拉的，包括盛同学都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跟各位朋友们互动当中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要荣幸的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啊，像这样的一位 DJ 这个乔浩宇同学，他呢非常喜欢把各种各样的 tropical 风格的音乐去混合在一起，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内容是那种带有 crisp 啊 summer， 能够让我们听到夏天的一种质感，清凉点音。而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也就是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当中，还会来迎接 Nasu 带给我们的 Ear Mix 2017年热门的单曲的全能混音。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也就在今天第八时段当中，我们的音乐内容一共混合了有80首音乐作品，10分钟为您呈现。你敢相信吗？ Unbelievable right？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13，回复0113获得本周节目歌曲列表，歌单为您按照顺序排好了。如果想要去下载一些我们为您去精选的好歌曲和精选的混音带，电子音乐的混音带，可以马上回复关键字 VIP 获得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进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之后呢，可以在群文件当中进行下载，每月更新呢、啊。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79岁的历史学者景爱主编的《辽金西夏研究 2014-2015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并且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首发式。《辽金西夏研究》是一本高质量的学术刊物，目前已经出版了5期。华文出版社日前出版《讲述西藏丛书》全3册，这套丛书图文并茂，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百姓生活、宗教信仰、文化传承、生态与环境保护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Razer Ma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True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zer Ma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欢迎收听 Razer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What?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I want you when you want me to. 15:36，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当中的第8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一连4个小时8个时段，我们为您送出这样的沉浸感超级强的欧美流行音乐、欧美电子音乐以及欧美的 smooth jazz 持放音乐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再次感谢朋友们能够通过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带去沉浸自己了。很多听友们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内容，那么可以马上呢去了解到我们的歌单，因为我们已经把歌单为您列好了，就在公众号当中啊，马上锁定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13获得我们今天明天2天节目的歌曲列表，按照顺序为您排好了哦。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You're not gonna love me.